再到以激昂的旋律讲述北京城新气象的新新的北京。作曲家们从不同的角度用音符展现了北京城的古风与新貌，以及在京为理想而奋斗的人们的风采， 表现了我们北京经过漫长的岁月，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和人们的那种心情。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鲨鱼桥到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在周一呢，我们要在书房这个板块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的那些话题。好久没有聊职场了，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扎心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原因结果。哎，真的，我刚才跟他就是闲聊的这一小会儿啊，我已经很扎心了，就不断的在反思自己。欢迎七千。 大家好，我是七千。 作为职场专栏作家，你因为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大家的问题啊，然后由此问题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也是你近期在观察你的读者好像得出来的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聊的话题呢，其实是关于拖延症的。这个拖延症其实和以往我们所说的拖延症还不太一样。过去我们经常会面临的这个拖延症呢，是比如说我们逃避做一项我们不太喜欢的工作呀，或者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没有掌控良好的行为习惯，把我们的一些工作也好啊，重要的事情也好啊，不断的后延，造成这种信誉损失。但是今天我们在聊的这种拖延症呢，其实并不是说它出于一个不太良好的习惯，或者说不是出于一个你日常的这种拖延的原因造成的拖延。今天我们聊的这种拖延症是优秀的人才会犯的拖延症。那这种拖延症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式，他们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延后了。那么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比如说有很多很有梦想的人啊，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想要 做自己的公司啊，最开始的时候想要升职成一个公司的主管啊，他自身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泄气了啊，就是他觉得晋升也是无望的，生活也是无望的，方方面面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追求，他泄气了之后呢就把自己闭塞起来。他是由于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式导致他从一个有梦想很亢奋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向生活也好向现实妥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而他造成的一些拖延。对，今天我们其实主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话题。 嗯，刚才呢西仙也给我看过一个混剪的一个小片儿，中间有几句话真的是很多人可能都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进入到这样一个有点像疲劳期一样，或者是也是不断的被周围的人问，被自己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曾经的梦想呢，你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曾经你好像每天起来以后都像小太阳一样去照亮别人，照亮自己的工作啊？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变得暗淡无光，也不想去上班啊。那个片子里面是说，以前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想的是每天什么时候结束。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在职场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发现好像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趋势，很可怕，我要把它解决一下，那今天要赶紧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跟齐谦互动一下，说这样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导致的，我也有一些职场方面的拖延的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职场小太阳呢？微博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看到直播帖就可以跟我和齐谦来聊天了。好，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职场小太阳慢慢的变得暗淡无光了。这个过程呢，有些人说，这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吗？所有人都会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你就会发现生活就是柴米油盐，日复一日，仅此而已。所以这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 是的，其实在我们观察过很多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的工作也好啊，他们的事业也好，在向上发展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团队呢，也经常会去采访一些在这个自己的公司做得非常好的这些领导者。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呢，就是说持续的回归平均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常态的事情。那真正的一个他能够做好拒绝拖延的这一个人呢，他是有很多思维的模型和思维的方式，他能够让自己说，比如说外界的客观的环境啊，他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或者说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这些人即便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依然可以有一个相对积极的状态，而且是平稳积极的状态。但是呢有一些没有掌握这种思维技巧和思维方式的人呢，他们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比如说他们想做这件事儿，也耗费了很多的时间能量然后人力去做了，但是呢最终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他自己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泄气。比如说你看周围有很多朋友他都是这样的，他失败了一次之后呢，他就会停滞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呢久久的他出不来。比如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给大家，我去年呢接触到了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读者，这位读者呢他毕业于美国的一家知名的大学，然后呢他从小到大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回国之后呢他也进入了一家非常非常好的外企，在外企里面领了很高的一个工资啊，当时呢他就是觉得说这样的工作呢对他来讲他是很满意的。但是工作了大概一两年之后呢，有一天啊他的老板就对他讲，他说你是不是上班不是特别喜欢说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我不是不喜欢说话，是周围的人都不说话。然后他说我的生活和我的这个环境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压抑，我现在的表达能力变得非常弱。他是一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他就没有办法去展现他自己。然后呢有一天他的老板啊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每天早晨的时候你要 kill yourself， 就要把你自己给杀掉然后你再过来。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有很多时候你过去的经历啊把你就是变得非常的自我，那这样其实不利于你在职场里的成长，你必须要把你过去的那些东西都抹杀掉，然后你来上班像一张白纸一样。 公司需要你学什么你学什么，这样是一种最平稳的成长进步的状态。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每天早上还要自杀， 就是 kill myself， 对，先要自杀来上班、嗯、上班之后周围人呢又不是很喜欢说话、 嗯、 还要面临他杀所以他整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就由当初的一个进入公司的时候很活泼很开朗啊，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希望自己多少年多少年之后能够做到什么什么样的级别，这样的一个人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说我就是想发展一下业余爱好啊，让自己健健身啊，就是平淡一点啊、嗯、就这种，因为你也看不到你未来太多的空间和希望啊、 嗯、 那他觉得自己从那样的一个状态过渡到现在这个状态，他自己觉得是很不利于自己身心健康的。这个案例讲到这儿的时候，是我想给大家描述一下你从一个很有梦想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很平庸的状态，这样的一个现象和过程。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更为严重的一个现象。他呢，在当时我就说，那如果工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去选择换一条路呢？啊，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五年了。 嗯， 他说就是说很多事情啊就是用熬的啊，比如说你想熬成这个公司的上升的上司、 嗯、 你就要去熬啊，你要熬十年熬八年，我现在已经熬了五年了。他说我在五年的时候我突然间放弃，我就觉得我之前的五年白熬了，我之前这个每天早上要自杀要他杀这样的一个情况白熬了、 哦、觉得要放弃这个熬了五年的有点不开心。 对，他就想，他说我在这个公司如果做到十年，我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副总啊，就变成了一个高级的经理人啊。他说我不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放弃，那他每天就又要忍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每天要面临这样的工作、嗯、压抑，然后体会不到这种快乐的感觉，试图从其他的方面去弥补。然后呢，这个阶段呢，他面临了一次机会啊，一次机会是说，也是做他这种类型公司的一家小企业啊，向他伸出了这个援手。就是这个时候是 CEO 亲自来邀请他的，说你加入我的公司、嗯、我可以给你一个什么什么级别的岗位，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很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共事。然后我说，那你不是很好吗？你想一个 CEO 亲自来邀请你、嗯、然后你获得了一次职场上的转型的机会。但是他说我要想一想再说，这一想不要紧，他就想了半年的时间。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问你一个想法，你半年之后再给他答复，首先你的信用啊诚信啊都会受到挑战、 嗯、 其次呢，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反映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过久，他已经丧失了那种激情和梦想的时候，就算是有一个机会给他让他改变，他也抓不住，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反复的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呀、啊、他会有很多焦虑的点，思考的点，到最后你会发现他的思维模型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焦虑思考难以抉择，最后就让他错过了很多好的时机、 嗯、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给大家讲的拖延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已经陷入到一个很差的状态的时候，你想通过自我的评判啊，想通过自我的这个分析先分析出来一个结果再去做，那这种思维模式只会让你把更好的时机延误过来。这个就是我给你看的那个短片里写的那句话，他说你每天只做了一件事儿，就是什么都没有做。 嗯，刚才这个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就是确实他半年之后、嗯、不管他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其实当初向他伸出橄榄枝的这一家公司也都不会考虑他了，对吗？ 嗯，是的，他当时没有继续加入这家公司。 嗯， 但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来找到我去描述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个思维吧。他说，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回去再跟这个企业主再说一下，我是可以加入到他的公司的啊。然后当时我就说，就是好吗，不吃回头草，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就是他这个事情你已经通过拖延把它拒绝掉之后，这个机会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 嗯、 所以你不要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机会它耽误你再去找下一个机会， 好像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懊恼后悔。 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些优秀的人才会面临的问题，如何你在一个已经可能丧失激情或者说是没有这种心力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构建一个正确的思维模型，它能够让你迅速的从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摆脱出来。 刚才讲七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脑海中间就蹦出四个字，时过境迁。就是你思考了半年，时间过去了，所有的环境，你的行业的大环境，你当初很想要你跳槽去他们公司这个企业的小环境都发生了变化了。 对， 不可能大家还在等着你做这个犹豫的决定。你既然犹豫不决，那可能就放弃了，对方也放弃了你。 是的。 但是呢，提前说到的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会存在，就是感觉好像一天过完了，这天只做了一件事儿，什么都没做。 对 啊，你说让他说一说你在职场里边今天在工作自己的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件很突出的事情啊，或者是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任务，想想好像也没有，不就是日常工作吗？有什么很特别的？哎，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就是我们的工作并没有那么的出彩，好像仿佛每天我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 是的。 可是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怎么去说服自己说我还是个小太阳，我每天做同样的工作，我依然是小太阳？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当你面临了一个当你面临了一个繁重的工作，它拆解成每一天的时候，它其实工作的内容就是刻意的练习。刻意的练习这件事呢，它本身就是有一点枯燥的。所以说其实刻意练习它最终的一个能够让你迸发这种激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嘛，比如说你三个月或者说你一年，你要有一个怎样的目标，那这样有一个相对时间长度的目标呢，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的每一天过得不那么的这个沉浸在枯燥的练习之中啊。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问题呢是他没有这个目标，或者说他有这个目标，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他有一个目标，他是不知道怎样去实现他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让人产生这种焦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观察我周围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给自己定了目标，短期的长期的，但是在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仅仅是当然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要达到，没有想过通往这个目标的路好不好走，桥在哪里，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那定下了怎么办？ 对，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找路找桥吗？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人他是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你的工作它必须是跟你的目标是相关的。你这样你才能够实现你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个人呢他要是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作家，我们就举一个这样的例子，那如果说呢你光靠写其实是不行的啊，你光靠每天不停的勤奋的去写去结交朋友，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小范围小圈子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自嗨的一种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你看他是有很大的潜力去成为一个非常OK 的作者的呢，非常好有名气的作家的呢？那你首先比如说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工作啊，你首先能够接触到这个行业，那你知道这个行业它的一些专业的操作手法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制定了一个目标，这个行业这个环境你周围的同事不断的在给你赋能，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的找到去实现的步骤。但是你说我做的工作啊和我的目标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呢我现在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可能跟百万富翁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关系的事儿，比如说我每天就刷刷微博呀，看看明星啊这一些啊，或者上班喝喝茶水啊这一些。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他的目标是跟他的工作完全脱离的，他就不可能去找到一个实现他目标的有效路径。所以我们说一个目标的话，你要是想真正能够实现它，你必须要做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事儿跟你的目标它是有直接关系的。那这样的话，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同事，你的同行，他们可能每天会衍生出很多信息，它就直接非常的有利于你在这个环境里一边工作，你一边就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 对，所以说这个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他们梦想实现不了。第一个是他们没有梦想，第二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不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有一份工作领着钱，然后我再去干其他的事情。 而且这个其他的事儿啊，和这个工作脱离的还比较大， 对，比较大， 是完全不能够算同领域，甚至是不同根、不同源、不同属、不同科，反正总之就是会差别很大的一份工作。其实刚才西先在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的这个状态呢，有一些人，或者是说职场目前来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好了，我拥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然后呢，我再去想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突然就实现了我这个梦想，而这个梦想跟此时我们做的工作毫无关联。这个又违背了之前我们说到的，你刻意练习也好，用一段时间，甭管5000个小时、10000个小时去培养自己的技能也好，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培养你想实现那个目标的技能啊。而你现在做的这个你又不喜欢的工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的工作，又没有做得很好，好像也无法在这个工作当中晋升或者得到一些发展。 是的， 嗯， 所以其实在职场生活里面，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大的都市里面，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寻求让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工作，因为这里是不缺工作机会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会非常容易陷入到我刚才所说的，你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来着，这个南辕北辙。对对对， 就是好像自己的工作越做越不开心， 对， 然后呢每天还要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负能量。 是的 啊，并不是负能于你，而是负能量，这很可怕。不如就先从思考一下，说我曾经的梦想和我现在此时做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大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听众提出来说，为什么拖延时间，觉得在私企啊，上级主管给的工作量会特别的多啊，然后呢忙这忙那，实际上需要做的工作就会拖延到下班的时间，甚至会加班到很晚。他指的这个上级给的工作量大，我没有太懂啊，就忙这忙那，为什么就工作就会拖到 这个其实他主要强调的是变动，因为我也是在做公司之后我才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呢，因为私企呢，它和这种大型的企业呀、外企啊、民企啊，他们不太一样。这个不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私企你产生的所有的利润都是老板的利润啊，你的所有的支出也都是老板的支出。那我周围有很多呢，他自己本身呢在做公司，但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融资啊，完全是自己赚钱。自己支出这样的一个企业模式的人，他们其实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更希望员工能够做更多的事儿。所以呢，他们会给员工，他派的任务呢，不是说我今天就派给你一个巨大的任务，他派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今天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获利的 ，OK， 我就赶紧让我的员工去做， 很零碎。 对，而且他是很及时的，比如说诶，我今天就觉得什么重要了你的老板和上司就觉得什么重要了他就直接发给你了。那么这个状态之下呢，这些首先私企的这些员工，他们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其实做员工的呢，他们都是有一种心思啊，就希望你不要变化。 我刚才想说，就是这个变化性特别大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惧怕变化的人。那面对这样一个变化性很大，然后呢，工作当中可能因为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变化当中的工作，而天天都要拖延到下班，甚至要加班完成工作的问题，我们2分钟广告之后，半点我们乐享生活下半时段继续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来聊天，稍后见。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我是无法越级向更高层去汇报的。好了，那我的直系上司的能力和他对于这个工作的理解直接影响了我的工作量啊。他听他的上司说哦，是这个意思。好，他让我做了一份什么样的报告或者 PPT 或者是什么突然可能两个小时以后他就醒悟过来，说好像我的上司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让你改。但是呢，你也不知道他的上司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不单单因为直系领导而产生的工作量增加，不得已的加班，持续的加班，然后永远觉得工作都做不完。我觉得不单单是私企当中，像刚才提到的说因为老板嘛，那我就是要对这个公司负责，且是对这个收益承担很大的一个个人责任的时候，我会突然的有很多的变化。其实在大企业当中，这个变化也来得猝不及防，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好像就没有时间去练习其他的技能了。 其实是这样的，在职场生活过程之中呢，尤其是年轻的职场人，已经就是工作了5年以上的职场人，他们就已经意识到变化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他们已经可以意识到说自己呢，可以通过变化这件事情，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可以去做什么。但是很多5年以内的年轻人，他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和理解这件事儿的。比如说，他就没有办法理解说，你让我干这个事情，明明你跟我说了是这样去做，然后呢，你晚上你又变卦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行为的 leader 或者是上司是很不专业的啊。那么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呢，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变化，就是在职业上我们的学习不能像过去上自习一样，我们要腾出大块的时间给自己去练习某一项技能。这些腾出大块的时间练习技能呢，一定是在你业余的时间，你自己的时间，你的工作上面。不是说有的人因为早很多年有一些错误的关于职场工作的言论，他曾经误导了这一波人，甚至是说他可能毕业了5年之内，他都没有从过去上自习的学生思维里面逆转过来。那么你的职场工作你是来做什么的呢？他不是说你是新人，我给你进行培训，然后你是来这学习的，那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那你是一个新人，你其实并不是说来企业学习的，你是来企业里面解决问题的。那大公司他会有一些培训，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你的上司可能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问题怎样解决。但是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够觉得工作里面你还是有大块的时间去让你去学很多的东西，你的工作里面它就是让你去解决问题的。对，你的培训是你的公司可以告诉你的，你的培训啊是你业余的时间可以自己去做的，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很多人他觉得说，我上班的时候我是用来学习的，我需要大块的时间完成我想干的事情，完成我想要的这种工作。包括我们之前在我公司里面啊，有很多年轻人说，他说我想要一个完整的项目，就是从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完整的，然后我来去做，而不是说我每天做一块这个再做一块那个啊，这样的想法。当时呢，我就对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说，我说你想太天真了啊，我说你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完整的项目，公司呢就给你一个完整的项目让你去做，那完整的项目你要考虑，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能不能 hold 住一个完整的项目？你一定是你先去打杂，你先去把这些碎片化的问题都学会解决，解决完之后你再去就是操作一个完整的项目，你才知道啊，它周围的这些细碎的东西到底是怎样去解决。所以其实工作的这个状态里面呢，面对变化这种情况，你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是，这是正常的一个工作的习惯和思维啊，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不应该把在工作里面去当成一个上自习一样学习的过程，而是要把它当成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我就是来解决问题，出一个问题我解决一个，我就学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这个呢，可以用我公司的一个女孩她的一个案例给大家说一下，简单说一下。我公司有一个女孩，我发现她做活特别的慢啊，出工作结果也非常的慢。然后呢，有一天她对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她说我的 PS 不是很熟练，所以你说的这种图片的做法呢，我要先学一学。 我说你学一些多长时间，他说一周，我说不用，你就学这四个素材怎么拼到这个图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学会，我现在给你一个小时，你就去学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学了一个小时学会了。我说这才是正常的工作，工作不是说我这个东西不会，我要先去看书，我要学一整套理论，最后我把这个东西学会了。工作就是出了一个问题，我就只解决这一个问题，我就把这一个技能学会，然后多出几个问题，我多学几个技能，最后我拼成一整套的技能，它是这样的。 可不可以理解刚才七千说的这一系列的问题，用以刚才因为老板的变动也好，直系上司的这个反复的变动，而导致了我们要不停加班。首先，我们还是要摆正心态。这是我们来工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我那天看到就是有一个朋友发小丸子的一张图啊，说，出来工作当然是为了挰钱啊，但是当然了是。这是你的第一个步骤了，因为你需要有正常的一个些生活上的开销。那第二个步骤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我今天帮老板，我的直系上司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其实是增加了一项我自己的职场技能。我们也要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摆正心态去积极的应对它，最好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回顾的过程，说，刚才面对这个突然很棘手的一个问题，我有哪儿做得好的，有哪儿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又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技能。因为面对加班的时候，我觉得多数人首先来的还是一个负能量。 是的。 为什么又要加班？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别的同事感觉好像他的直系的上司说的问题就能够一次解决，为什么我要反反复复？我们先抛开这些负能量，看七千刚才说的，既然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我就是来面对问题和解决他们的。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好像就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了， 这样会让你的工作效率更高。对，它就不会让你陷入到我们开篇所说的这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会产生不正确的这种思维模型，然后让自己拖延啊，焦虑啊，就是这样。 好，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职场拖延症，或者说你在职场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想要提前来帮你解决，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互动的方式只有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有人说我曾经工作在2009年的时候啊，就接到这个说要把文档做成 PPT， 一个小时以后呢开会就要用。这是一个急活啊，就特别急。然后呢就是不然呢就是在夜里面接到电话说明早你就要出差，然后早上就急急忙忙去买票，手上的工作还在忙，这样子。你看他说的也是一个变化，就是夜里接到电话说你第二天工作就会有一个变化，这个时候人会很焦虑。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说我可以短暂吧，就是至少能够让我这个焦虑的情绪可以缓和一下？ 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他不向上反映的话，这样这个问题其实跟上司的做事风格是直接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司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些拖延症的，他就是喜欢比如这个活可能已经是提前通知给他的，那他的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自己手里面有很多事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放下去，所以他就造成了所有的东西呢都拖到了最后，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再去告诉给自己手下的人，所以他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突然间比如说夜里面给这个人打电话，明天你要去加班，你要去出差，或者说呢再不济一点啊，可能是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突然间就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行了，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那么开会之前一个小时要改的这个 PPT 的话，其实它就是完全属于你上司的提前量没有做好啊。一个你真的是有一个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上司，你不可能说开会之前一个小时告诉你的员工去改，你肯定是开会之前至少半天的时间告诉他你上午就做这个事情嘛。所以其实这个事情跟他上司本身他的处事风格和他的拖延症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说你要在这个阶段你产生了焦虑的话，你应该如实的向你的上司去汇报，那你要对他讲，就说下一次能不能提前打一个这种给我，要不然的话我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呀工作呀都没有办法照顾好。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领导也好上司也好，听到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他 他首先 会高兴吗？不会吧。 不开心他可能会有一 点、啊、肯定是一 定的。对啊，不开心肯定会有一点、嗯、但是最核心的一点是他能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嗯， 对，因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在国内的一些职场里面，就是因为有一些话呢不能说，说不透、 嗯、 所以他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上下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那因为你的沟通欠缺，你最后造成的是什么呢？你布置的任务布置不下去，然后以及呢你向上的你的员工非常非常容易离职，对，他跟你之间是没有任何情感链接的、 嗯、 所以公司在雇佣中层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这个人他的沟通能力很强，他能够起到一个向上沟通和向下执行的这样的一个中间过渡的一个作用。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想减缓你的焦虑呢，你就要停止让别人对你施暴啊，比如说每天12点钟给你打电话、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儿呢 还是要提出我的要求。 对、嗯、这件事儿呢你就可以去提，你就是可以讲我们日后的很多事情上班的时候说，下班的时候就不要再聊这个事情啊，或者说呢 直接跟你的领导这样说， 或许是你的同事啊， 嗯， 对吧， 对对对，同事也特别喜欢在工作群里一直一直一直说。 对，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通讯手段变得太方便了，大家好像就是24小时无休止的在聊工作。 是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嗯，就是可以直接去反映这个事情，你直接去反映这个状态，然后包括有人告诉你第二天早上临时让你出差啊，如果是一次的话，你可以原谅他嘛，但如果这种事情频发啊，比如说可能这一年已经频发了4-5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直接的去向上反映啊，那这个时候你是给你的一个上司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意见，虽然他可能会听到不高兴，但是他会注意这个问题。 嗯， 对，因为他也同时的知道这件事他在侵害你的权益，让你也很不高兴。 嗯， 对， 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就是很正面的提出来，你的上司也会去思考他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有拖延的问题， 是的， 由他拖延导致了你的这工作效率变低了，或者会突然来一些变动。好，嗯，说回到我们自己拖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人说嗯，我也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为什么最后我会变成了我这一天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什么都没做呢？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大而全的思维。 嗯，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正确的思维模型。我们刚才和大家聊了一个案例哈，就是我公司的小女孩，她因为不会 PS， 她说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我 先 去学 啊，然后我说一周的时间，我说就一张图你花1个小时你就可以搞定它，你用一周的时间。那么这种思维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她把一件事情想得非常的复杂。 嗯 啊，因为想的非常的复杂，他希望尽善尽美，每个细节都做到，所以他申请时间的时候就会申请很长。 嗯， 但是很多非常啊棘手的工作，也不是非常棘手的工作，是正常的一些工作，你只要花1个小时去研究，你就可以研究透它，你根本不需要花一周的时间，我先去学一个理论，然后再去做。 嗯， 那么这个就是人他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构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方式。 嗯， 你正确的工作方式不是说我要先学一套理论，像在大学里一样，有个老师先教你，然后你学一套理论，而是你生活里面频发的很多状况，你的工作里频发的很多状况，他们都是没有任何规律的，非常细碎的。那你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你积累下来的这些技能，你把它总结成一个你自己的知识体系，它是这样的。而大多数人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就想的非常的完美，他说我要先学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再去开始怎么怎么样，这种先怎样后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步骤性的一个想法，它其实是很耽误人职场成长的啊， 制约了你。 对，就是很多人我发现他们的职场成长之所以很慢，包括他们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能聚焦，产生拖延，都是因为大而全的思维，就是他们喜欢我要先完成哪一步，我再能完成哪一步，其实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它就是你直接完成这一步就可以了。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非常容易把梦想这件事儿拖延的一个核心的点啊。我们经常说梦想它是什么呢？它就要分成几步走啊， 它分成几步走，一步一步我要先怎样再怎样啊。但其实梦想不是这样的，梦想就是你朝着一个方向，然后呢它每天可能有很多突发的状况，你就积累这些突发的状况，然后你不断的在每天有一个跟这个梦想相关的行为，然后你把这些突发的状况在不断的每天去解决它，你就是一直在向它前进的。 嗯， 对，所以这个是造成拖延的原因。那很多人 大而全啊、哦，这样一个思维模式。 对，大而全是造成现代人他拖延呢、犹豫不决的核心原因、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先想清楚。 哦，好，我要从第一步开始捋。 对， 啊，这个事情的开端必须是第一步。 是的， 啊，没有第一步就不可能到第99步。但有时候呢，工作当中突然面对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个事件的第99步了。 是的， 我们先去把它解决了，你先 get 到这个技能再说。 是的，是的。所以你从细小的东西开始学习啊、然后顽固的想要构建一个自己的认知，它是非常不利于你的职场成长的，它是非常在很多方面它是制约你的，然后你就会变得什么呢，你就变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当机会来找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住它。所以很多事儿呢，不要先想明白再做，你是想不明白的，你就是应该先做然后再去想啊，你要先去行动起来，让身体也好，让你的环境也好，你先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然后呢你再去啊，等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总结，再去思考。对，所以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尤其在我们把握机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做到一点，就是我先做一个数据分析，我先做一个方方面面的分析，我分析的很全面， OK 这件事儿我可以做啊，我再去做。 等你分析完了，这事儿可能已经过了。 是的，除非是在你非常专业的领域，你可以用这个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这个东西的利弊。但是对于大多数0到5年啊，5到8年还是普通员工的人来讲，其实你这么去分析就是浪费你的时间。你就应该真正的去体验，真正的去体验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你想要的，你就去赶紧去做，如果不是你想要的，那么你应该换一条道赶紧去做啊。所以其实让自己的身体先感受，然后再代替这种思维是很重要的。对，就是这个道理，就像说我想去日本，但是我会碍于啊，可能我没有假啊，可能没有钱，可能去日本了又可能 没有签证啊， 没有签证、 没有人跟我一块去。 对，其实所有这些事儿只要一件事情就可以解决，你先把去日本的机票买。然后所有的事情都会 变成倒计时。 对 啊，就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件事儿了，我已经为他付出了一个成本了。 对， 那我一定会延续下来，逼迫自己要做。这个很买一张机票的事儿，很像在工作当中，我们是不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就应该逼自己一下？ 其实不是每一个时间点，是不是某一个时间点？是 每 一个时间点。对， 每一个时间点我们都应该逼自己一下，这个状态要怎么去培养，或者是有一种时刻要提醒自己的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痛苦感嘛，就是很多人他现在对痛苦非常的钝感，这种钝感呢，就是比如说我工作不开心，但是我还是想忍耐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忍忍会好，但是忍忍不会好啊。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周围的同事，我想忍忍更好啊。你并不会忍忍更好，你会跟他们被他们同化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人对痛苦的感知度是非常不敏感的，因为你对痛苦的感知度非常的不敏感，所以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遇到痛苦的时候你想，哎，我在痛苦里再多待一会儿吧。但是现在来讲呢，其实对于每一个你现在可能还很年轻啊，你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去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你应该去相信你自己的一个感受。当你遇到了一件事儿，你觉得是反复的犹豫然后后悔这样的事情好受，还是说我就先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因为对他付出了这样的成本，我就开始不断的去做跟他有关的事情，这样的东西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受呢？那核心其实还是后者。对，我们当时公司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她做的这一点做得非常好，所以我把这个案例当成很明显的案例讲给我的读者。她当时就是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面临了一个选择，我选什么工作，非常痛苦。 但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案例了，怎么办？ 我们下一次再讲。 我们下一次再讲吧，就是对，在周一的书房板块，我们都会请七千来讲。你要记得哦，你有个案例没有给我讲。好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的职场拖延症就给大家诊断到这儿了。每一个时刻都要逼自己一下，可能。